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嘅咧，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咧系继续加入嘅。好啦，今日成个周末咧系全球震动啊，就系咧睇住啊缅甸同埋曼谷啊呢一场啊系高达八级嘅大地震。就缅甸咧喺曼德莱地区咧就基本上咧就全部系毁灭啦，包括咧就曼德莱啊里面呢一座世界最古老嘅啊皇宫都全部冧晒。只不过更为瞩目嘅咧，就系天灾之外，就仲有人祸。就喺曼谷啊，喺一栋啊，喺一个叫做恰图恰区 （Chut to Chut） 一座由兴建之中，由泰国当地企业同埋中国国营嘅一间叫做中国中铁十局有限公司建立嘅建造之中嘅高层大厦，即时咧系倒塌，而且咧系有晒咧系纪录片。我谂咧个个都睇过啦，呢一套呢个叫中铁十局系正在兴建中嘅大厦咧，就尚未封顶，喺个地震之中咧系摇下摇下，砰一声咧就好似九一一事件重演。睇完咧呢一段片段咧，日后唔需要再睇荷里活嗰啲六报警啊、千军万马超级灾难片啊，所以咧呢啲咁嘅纪录片咧系会可以咧系达至啊荷里活呢啲叫做特技啊，同埋大灾难啊，电影嘅嗰啲走向没落就唔算系坏事。只不过咧，最新嘅发展咧就系当然曼谷嘅市长咧，大家都知啦，被记者问及，喂，点解成个曼谷啊咁大嘅地震，隔篱啊缅甸栋栋都唔冧，就系冧呢一个中国啊一带一路工程版图上边嘅呢栋咁嘅巨制咧？那个曼谷市长就话 ：It's a good question， 系一个好嘅问题。咁你睇啦，曼谷市长点解讲嘢系咁闪烁咧？佢系收咗钱啦，定系政治理由咧？呢个系一个好嘅问题。其实嗰个潜台词咪等于长和近日，据说咧就话呢个礼拜系暂缓唔会签署呢个出售港口码头巴拿马运河嘅合约啦。啲记者问佢那个发言人点解啊？个发言人话：你哋其实都明噶啦。呢、这个曼谷市长咧，嗰、那个台词咧就话，其实你哋都明噶啦，点解咁多栋大厦唔冧，净系冧中国制造 Made in China 嗰间咧？呢、这个回应咗差唔多30年前啦，香港嘅功夫明星成龙喺大陆公然讲中国啊制造嘅，佢嗰阵时所讲系电视会爆炸，所以一脉相承咧，30年来呢样中国国情咧就唔限于放喺屋企客厅嗰部电视机爆炸。而是透过一带一路呢就向全世界区推广。今次的曼谷这一单冧楼事件呢可以讲话是中国一带一路故事的另一个典范，是不是白生？ 是啊，本来呢我都不相信中国的工程质量是这么差的。我以为这些是网络造谣啦，甚至可能是 CG 做出来的画面。咁啊点知呢中铁呢个十局呢第一时间发挥冧楼更快的速度呢，就将他们一年之前发布这个倒塌的大楼的庆功文章全部删除了，即是在网页上面已经找不到这个宣传稿件了，但是很多的有心人还可以保存到这个图片，大家看一看这张图里面的标题就是泰国新建的审计局办公大楼主体结构顺利封顶，即是说去年已经封了顶了，咁里边咧就巨细无遗描绘咧嗰个种种嘅细致同严谨啦，用咗咩工艺啦，仲宣称咧集团咧成立咗专门嘅技术公关小组，成誓言要攻克所有施工困难，确保建筑安全无虞啊！咁啊获得高度嘅官方评价，点知呢个所谓嘅中国海外标杆工程咧，就喺全世界嘅目光之下咧，就瞬間就倒塌。咁啊，唔緊要嘅，其實可能真係咧，所謂嘅咩盆地效應啊，令到遠喺1000公里外邊嘅地震嚟到泰國咧，就放大咗幾倍。咁啊，調查咯。但係點解第一時間要刪除呢個網頁嘅即係呢個慶功嘅消息啦？嗱，即係話咧，我哋中國人成日講啊，無私顯見私啦，或者欲蓋彌彰，即係咧唔需要我係工程師。 唔需要我开个 file， 唔需要开庭就知道咩事，因为心有鬼，就所以第一时间咧就删除。咁而且唔止今日咧，据报啊，仲有咧几个中国男人咧就潜入嗰、那个废墟嘅大楼里边咧，攞走咗几十几张、几十份文件啊！啲文件咧，据说咧就有关个大楼嘅呢个承建啊、施工啊，同埋嗰啲工程嘅图纸啊，咁样全部攞走晒。咁啊，我唔知道点解会入到去啦，亦都唔知道点解喺个废墟里边揾得到啦。咁无论如何咧，呢个新闻咧就更加印证咗一样嘢，似乎有啲嘢要隐瞒，同埋有啲嘢唔讲得。陶生， 唔系似乎啊，直情系。因为根据香港01最新的报道，这场冧楼事件之后就激起曼谷的市民的民愤，泰国人亦都觉得非常之愤怒。民众举报大约有四至五名的中国人在灾区那里鬼鬼祟祟拿走了总共32份文件，涉及是承包商的种种协约、副本啊，同埋一般工作檢查通知啊，嚇嘅一啲咧，信啊咁。另外咧，三至四份咧就係同承包商嘅之間嚇嘅一啲重要嘅檔案、電器、運輸系統工程等。咁啊，由於舉報咧，泰國曼谷嘅警方效率好高，即刻喺現場咧將該四名中國人咧係找獲，咁咧扣押咧佢到底咧係抄走啲乜嘢？嗱，呢個過程咧。虽然没有一个 video 拍低、就非常之犀利嘅。你要知道咧，喂，几十层高啊嘅大厦嘅物料冧落嚟堆积如山，佢有咩办法？四个中国人啊，喺山咁高嘅呢啲咧，石板啊冧嘅墙壁啊，一堆瓦砾嗰度啊，咁快就掘到从32件啊呢啲纸张文件咧，哇，真系有飞天遁地啊嘅本事喎、啊，系、嘛？四个啫噃。佢點樣逐件抬起啊？數重達數以百斤計啊！呢啲咁嘅廢墟啊，呢啲咁嘅物料咧嚇、啊，喂，呢、這個匪夷所思喎、啊，係咪呢四個練曬功夫嘅咧？力大如全部係大力神咧？啊，點樣攞到嘅咧？嗱、啊，呢中間咧，我哋睇啲新聞啊，唔好淨係睇字面啊，所以我哋成日風雲谷鼓勵啊，我哋啲聽眾觀眾朋友要諗細節啊，個細節係有疑點嘅。咁啊，泰國媒體就話呢四個中國人咧。是想进入有关地区呢获取文件呢，是话要提出保险索偿。原来啲文件呢是放喺停车场啊，是一个盒里面一个收纳器，即是一个盒啦。咁就算是个停车场喺最底㗎嘛，成栋楼冧落嚟啊，是咪淨喺嗰个一个堆积如山嘅废砾里面嘅最底呢？你点样样啊可以爬开啊呢啲个物料进入去攞呢？系嘛？点解会咁短时间就攞到呢？点解啊？你要冒住生命危险啊，要入去攞呢？系 claim 保险 ，claim 保险点解咁急呢？点解你唔可以等到啊？泰国曼谷方面嘅消防车啊，同埋嗰啲部门啊，用起重机啊，系将呢啲瓦砾啊逐件起咗之后，你呢四个中国人喺侧边名正言顺、光明正大，系可以同泰国讲。话政府讲，我系有啲保险文件去攞翻，呢个对大家都有好处，系嘛？佢唔系话漏嘢自己走入去抄，呢啲系咪真系保险文件啊？定系承包方面嘅豆腐渣漏洞嘅数据同埋证据咧？嗱，呢个咧就有待泰国进一步嘅调查啦。啊，嗱，你可见咧，啊呢个中国方面咧，即系佢嗰种。即一帶一路你卻向外輸出呢種豆腐渣工程，係咪淨係曼谷一棟咧？好多網民都大陸啲網民都喺度同佢計數啦。喺非洲嗰啲又點咧？係嘛？咩尼日爾啊、尼日利亞、印尼啊嗰啲啊，又如何咧？啊，呢個咧就係、是、呢、這個叫偷工減料啊，又或者咧豆腐渣啊，呢、這個咧已經喺早差唔多20年前四川嘅汶川大地震嗰時。就已经是表演过一次的了。咁、啊、尤其是你去到泰国曼谷呢啲，到底啊有冇专业嘅地质学家同埋工程师勘探过曼谷啊嗰、那个水土个地质学结构呢？曼谷系处于一个低洼地区，而且呢系离嗰个海边印度洋嗰处呢系不远，喺一个呢马来半岛嘅北端。啊，好多人都话气候暖化呢嗰、那个全球嘅水位上升呢是会浸咗曼谷同埋威尼斯，跟住就上海嘅。咁呢个城市啊，佢个地质嗰个土嘅结构啊，嗰、那个系咪比起 在大陆一些内陆城市起楼是更加松软呢？在这方面有没有足够的勘探呢？还是差不多先生有人嗱嗱声收了钱，有些呢是收了贿赂就给他上马呢？好彩是建造过程。嗱，里面有一幅图咧，系好惨。其实咧，段短片都系大陆嗰度传落嚟，喺度有一个吓好高嘅一个咧起重机啊，一个吊臂啊，里边有一个工人坐喺里边，即系阴公正在工作期间吓，因为地震咧就眼白白睇住咧系冇得救，亦都冇得逃生。嗰个高嘅吊臂连同起重机同埋成个大厦嘅顶楼一齐啊，系冧落嚟。座底咧係直插灰飛煙滅嗱，同埋呢部大廈裏邊啊，當日事發嘅時候應該係禮拜五啊，係咪？定係禮拜六個週末？有幾多工人喺裏邊工作緊？呢啲工人咧到底嚇係來自中國嘅勞工啊，定係其實都唔會嘅？你計成本係聘用自泰國 㗎，有百幾人啊，失蹤啊， 係啊，係咧來自泰北啊，我諗清邁嗰啲因為人工平啊嘛。嗰度唔使谂噶啦，全部死晒噶啦。而呢四个中国人咧走去现场咧，佢哋唔系优先啊，系走去救，睇下里边有冇生还者，而且系揾文件啊。嗱，呢啲咁嘅行为啊，吓咁亦都咧系光天化日暴露喺泰国同埋全世界嘅眼中嘅视野里边啦，系咪？ 系嗱，我就觉得咧，事件嘅真相当然咧都要等专家去调查啦。如果純粹是揣測呢，咁都唔公道嘅。但係太快呢去帶風向呢亦都有問題。嗱，如果你話係文匯大公我都理解。但我竟然有人發覺香港天文台呢喺 Facebook 上面呢就去都講過呢個緬甸大地震嘅內容。喺第二段裏面呢佢就講啦，啊，有興建中嘅高樓大廈因而倒塌。參考文獻，原因可能是因為曼谷的地質構造引起牆子效應，放大地震波帶來搖晃程度。嗱，天文台咧好快就已經咧就話指出呢，這個啊，因為曼谷嗰個盆地嘅地質構造嘅問題。但係喂，泰國當局亦都未調查，亦都冇任何嘅依啲咁嘅專家咧去做分析。天文台遠在咁遠啊，真係遠在天邊，你就知道係因為曼谷的地形、地质，点解你唔讲埋其他嘅可能性啊？例如有机会系地豆腐渣工程啊，有机会偷工减料啊，咁点解你要带风向咧？点解天文台都要做呢啲咁嘅，我叫做咁乸渣嘅吓行为啊？要令到人带咗去以为唔关呢个任何结构上面嘅事。 天文台，你听个名啦，系仰观天象，你负责嗰个观察系天空啊。是个地质啊，是吧？个地质里面泰国啊，那个土木结构关你鬼事咩？吓，你是不是未 book 先知天文台啊？是有扎小有扎工作人员最近去过泰国冲凉揼骨食完嘢之后咁好学啊，不如我哋顺便咧系去研究一下曼谷啊，吓，那个河边啊，湄南河啊，吓，湄公河边啊，嗰啲土质系咪松软啲啊？系咪啊？系嘛？我唔信咯。啱啱啊！1972年6/18啊，水灾嗰阵时个雨灾啊，成个玉和道冧楼啊，天文台都冇讲过一句话玉和道嗰度山坡啊、山泥倾泻嗰啲咧，系土木工程署香港政府啊嗰个部门啊嘅专业范围。 系咯， 当时嘅天文台只系讲吓有几多级嘅台风，有雨量有几多，系嘛？咁然后咧就劝喻啊嗰啲市民咧点样做好防风工作。你话呢啲系咪骑呢啦？吓呢啲细节里边呢啲古古惑惑嘢就喺里边，你唔好政治化啦。天文台你研究嘅系科学气象，唔系咧走去咧系同某啲国家或者某啲咧吓呢啲咁嘅一带一路后边嘅啊呢啲咁嘅财团咧去护短。咁啊讲开中铁十局系乜嘢咧？佢个注册咧喺山东嘅济南，好犀利嘅，系世界商五百强企业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啊。嗰、那个隶属嘅一个综合嘅工程局喎，系咧一家庞大嘅国企，以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为主嘅跨行业、跨国经营嘅国有特大型嘅企业集团。2017年，中铁十局嘅个总资产咧系高达344亿人民币，净资产就系58亿， 佢个纯利咧就大约系六亿。嗱，呢个咧就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啊，长久以来话坚持同埋强调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啊，佢声称咧佢系为人类指明方向啊嘅一条主心骨，就系咧乜嘢都系国企国企国企，国家国家国家，而民营啊嘅企业咧只可以为辅吓为辅助。咁呢一个咧就系中铁十局啊呢个集团咧吓，佢喺1953年咧就已经即系中共啊立国之后成立噶啦。然后2003年咧系济南铁路工程咧吓嘅有限公司同埋中铁三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同埋中铁四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呢几间合并就成立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就叫十局。好啦，咁啊。一听到啊曼谷嗰度出事咧，香港咧系开始有人惊啦，惊乜嘢咧？啊，就系、是、咧中国香港特区啊，系呢位女中豪杰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喺2025年3月12日对住电台话，中国香港特区今年咧系就会降低香港工程建造成本，包括由中国香港特区政府中央采购部分建筑材料。跨工程使用，并简化行政审批程序，即是话价低者得啊！不但咧投标系价低者得，系由而且系由中央采购啊部分嘅建筑材料，即系都唔由啊其他嘅公司去招标啦，系嘛？系嘛？咁佢话现时嘅工程咧系为由承建商采购建筑材料咧，系跟住再分判。佢话咧而家每一层都会增加费用。即系话唔信嗰啲私人嘅建筑物料公司咧，系喺度咧，诶获取合理嘅利润，系嘛？咁而家咧，啊呢个凌汉豪就宣布钢筋就由特区中国特区政府中央采购，大量采购就更加平，而审批流程方面咧都唔好咁多繁文缛节啦，唔好阿支阿左啦，啊会咧减省啊嗰个行政审批程序，系咪？咁咧就佢仲话。因为咧，香港建筑设计同埋用料标准咧，多年来咧就仍然咧系沿用前殖民地英国啊或者系欧盟嘅标准。咁而家佢言下之意啦，香港已经系中国嘅一部分，已经正式成为中国香港啦，就应该废除呢啲不合时宜嘅亲西方、恋殖同埋亲欧盟嘅旧标准，更多可以参考包括佢所声称嘅内地。即是中国的标准，唉，恭喜你啊，结合成为中国香港的新标准，亦可以为自己开拓更加市场和来源地有助，减轻成本。咁你听下凌汉豪局长嘅所讲呢，即是日后呢中国香港特区啊嘅一个起楼啊，如果有中政府承办嘅工程啊，嗰啲钢材呢就会用大陆制造㗎啦。同埋呢嗰个行政审批包括呢安全标准啊，佢冇讲。之但行政审批审批咩咧，梗系安全啦，都会加快同埋简约，系嘛，系嘛，咁希望啊长和啊吓佢同埋香港其他嘅地产财团啊，包括恒基啊、新世界，千祈唔好跟凌汉豪，你嘅钢材同埋嗰啲水泥一定要坚持用翻英国同埋欧盟嘅安全标准，贵贵都唔紧要，你唔好以为而家楼价跌。啊、成本咧增加，系咧听呢个凌汉豪咁讲，用晒大陆嘅钢材，系嘅话，你嗰啲楼啊系跌到3000蚊一尺，啲人都唔敢买。睇完万谷呢一场啊，呢十几廿秒啊，成半分钟嘅纪录短片之后，系咪啊？所以啊，呢个凌汉豪方面啊，跟住系咪仲系坚持啊，会由中央采购钢材咧？喺呢个后万谷大冧楼嘅时代。咁你觉得中国香港嘅立法会议员嗰90个有几多个够胆举手问咧？或者谢伟俊啊，系可以啊，系带头问下。不过我惊佢会俾人话系咪有黑暴嫌疑喎？系咪啊？ 除咗而家政治化之外咧，天文台就指可能系曼谷嘅地质结构问题啦。咁泰国政府咧又顾左又言他，连。去宣称咧，佢哋个建筑要求咧都要能够抵抗八级地震，呢一点咧都唔敢强调，而且仲讲到咧，因为尚未完工咧，混凝土嘅强度咧可能不足，导致倒塌，呢点咧亦都系完全荒谬嘅，因为咧据嗰、那个 中鐵十局嘅個網頁所講咧，一年前咧已經封頂啦。你諗下，混凝土已經完全咧轎貫咗咁耐，仲要經過咗一年，這個結構咧一定係已經穩固啦，冇可能咧就話未乾，好似即係膠水咁樣咁講嘅。而且另外一啲建築專家又話咧，佢所使用嘅核心筒同無梁板嘅結構咧，抗震力不足。嗱呢點咧，亦都係唔可信嘅，因為咧你嗰個抗震力咧係泰國政府已經要求有八級地震嘅大抗震力，而且呢個核心筒同埋無梁板嘅設計咧，唔係淨係得佢一間依間審計大樓啊嘛，泰國有好多嘅高樓大廈、酒店啊，都係採用呢個核心筒嘅結構噶啦，而且香港亦都有使用嘅。呢個好處當然就係因為咧，就嗰個樓面咧就冇咁多柱，同埋咧嗰個空間感咧就會強啲。咁呢個咧就牽涉個建築學同埋嗰個成本嘅問題。咁但係斷斷唔係咧呢個設計嘅問題，設計係合乎呢個抗震嘅標準嘅時候咧，你都要睇埋究竟施工嘅質量。例如混凝土的强度合不合格啦，例如里面的钢材啦，或者是那些钢筋呢是不是足够啦，又或者它的施工的方式是不是合格啦，这些全部是细节，到时呢是要看个废墟里面呢去将那些混凝土和钢筋呢拿样本出来呢找专家化验的。但是现在你看到呢竟然都有四个中国男人随便可以入到个灾区里面去拿文件呢，你就知道呢现在是在泰國咧係冇掩雞籠，乜都得噶啦。到時所謂取咗嗰啲樣本啊，究竟係咪屬於呢個大樓嘅？嗰啲鋼筋係咪嗰啲大樓咧？其實你都唔知道。所以而家咧，你見到就係四個字毀屍滅跡，由網頁開始，跟住去文件，甚至去到最後個調查報告咧，我可以大膽啲講，一定唔關中鐵十局事。最後嘅結果一定係關乎咧， 出嚟 一定係關乎其他人嘅事。 因为中国环球时报前主编、中国第一才子胡锡进，他亦都第一时间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度写篇文章，因为他是记者出身。他话这个项目啊，吓、这个中铁十局啊呢栋嘢咧，佢个质量八成啊系有问题嘅。嗱，佢又点解会讲到质量八成有问题咧？佢并且咧呼吁要追究。点知呢篇文咧喺佢上载之后咧，就突然神秘咧，亦都系删除。阿胡锡进话咩叫八成嗰个质量有问题啊？你点知啊？系咪有啲内幕啊？系咪喺大陆啊有关单位咧私底下咧系因为有一个啊良心发现或者出于公义啊话俾阿胡锡进听，由胡锡进讲咗出嚟之后咧，跟住啊要顾全大局啊，要将呢篇文所谓嘅落架。喂，如果系咁啊，呢啲咁嘅中国模式啊！为人类指明方向，新闻、言论、资讯、基本自由全无，全部黑箱。跟住你将呢个中国模式向全球推广，跟住仲喺度耻笑紧咧。啊，美国嗰啲铁路啊，好落后啊，你都系要由中国高铁啊帮你起啊。你 Donald Trump 做咩揿住个荷包啊？做咩咁小气啊？啊，点解你既然系讲嘅要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点解唔系将美国嘅铁路啊交由中国高铁啊？佢都帮你承包啊，系嘛？嗱，呢啲咁嘅声咧，再加埋呢个咩战狼啊，呢啲咁嘅嘢咧，系形成咧呢几年啊一啲咧吓一啲嘅新闻同埋言论嘅主流。一出事就即刻鬼鼠就落架，就胡锡进咧系连啲咁多嘢啊，嗰度啊嗰个言论嘅自主咧都冇埋，系咪？咁所以你睇下啦，跟住咧有钱就使得鬼推磨嘅，系嘛？呢啲嘢泰国嗰啲。你咪俾钱咯，俾完钱你咪叫整个调查报告咯，系咪？所以呢件事咧，如果要知道真相啊，只有两个条件，就系、是、第一，要由呢个曼谷市啊，要开放俾美国、欧洲啊嘅记者，包括啊 Donald Trump 咧系重视抨击嘅 CNN 同埋咧英国嘅 BBC， 因为咧呢啲记者虽然系左倾，但系对于第三世界啊。啊！嗰啲咁嘅伊斯蘭婦女啊，又或者西藏維吾爾啊，嚇嗰啲窮人咧有一份額外嘅同情心嘅，靠左翼嘅西方記者係嚟到現場做偵查報導咧，就最適當嘅。呢個第一係嘛？第二一定要咧係由咧西方國家歐盟、英國嘅權威嘅土木工程啊嚇嘅當局咧係嚟到現場作一個評估，而唔可以靠咧。 是泰国曼谷市政府同埋当地嘅人员，再加埋嗱嗱声咧，中方呢啲咩中铁十局咧，系派人嚟啊，叫做协助调查。啊，呢啲咧你系永远得唔到嘅真相，因为咧其他接受一带一路嘅西方或者叫非洲国家个心喺度震紧，或者佢哋都唔震啦。呢啲收咗钱啊，关人鬼事咩？系嘛，下一任政府上嚟咪等佢咩镬咯？之但系会唔会系第一单咧？呢、这个好大嘅疑问系嘛？咁跟住咧就系、是啊、中国香港啊，亦都有啊，好似话有一个项目咧，系由中铁，不过唔系十局，系一局嗰度承包，系嘛？嗱、这个、呢个咧，你慢慢咧融入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一小时生活圈咧就唔净止系一小时饮饮食食嘅，仲包埋一小时咧呢啲起楼啊啊建筑工程嘅，系咪？所以咧就有排玩噶啦。咁咧呢方面嚟讲咧，你唔使担心，系嘛？就呢、这个咧，香港啊，系嘛？啊，各方面咧，系嘛？就慢慢咧系会适应噶啦，系咪？ 系咁啊，其实香港嘅嗰啲食物安全嘅标准咧，已经一早跟咗中国大陆噶啦。咁喺之前，我哋喺几年前咧喺电台嘅节目咧都已经讲到。咁随住香港变成中国嘅南方嘅一个城市咧。我相信无论食物的安全标准，无论是建筑的施工的安全标准，一体化的了慢慢。这一点当然是大家是要接受，还有要相信祖国，也都相信这个新闻，即使胡锡进都被人禁言，又或者网页是要删除所有资料，又有人入去偷文件，你都相信这个是因为曼谷的地质问题。绝对唔关个施工，冇人系 仲有啊！ 负责 赖就赖意大利设计喎， 系啊， 系嘛设计冇咩 千错万错，唔会系中铁十局错、啊。总之， 总之啊，八国联军西方列强嘅错误，一定会系中国人嘅错，系咪？ 系 嗱，呢啲咧就系呢个中国嘅特色咧，系慢慢亦都系透过今次啊呢件事啊，系向外宣传。 系啊，唔止啊，陶生你。这个模式呢，你睇返上一次教育局点样面对嗰啲学生北上交流之后肚屙啊，就知㗎啦。佢哋未调查就已经肯定同膳食无关。又话呢，佢哋出发前呢可能已经沾染咗呢啲咁嘅病毒。即係你就知道呢，同呢今次嘅中铁十局冧楼事件係不遑多样。未调查已经话俾你知係因为曼谷嘅地质问题。啊，暗指就唔关乎施工同埋豆腐渣。慢慢就大家习惯嘅啦，呢啲就系大风向啦，同埋咧啊，事先定调啊，好似你成日话共产党啊，定调咗先啊，唔好咧就乜嘢事都关国家事。 咁啊，中铁十局之外，仲有一个咧喺西安嘅中铁一局啦，系嘛？咁咧佢就参与啊，呢个咧港铁啊，同埋咧好多其他嘅一啲工程啊，系嘛？咁咧就大公民回望喺2022年咧。就曾经有一篇文章高度赞扬中铁一局是来到香港是吸取经验，咁呢就签署咗呢好多嘅工程项目，是吧？呢、这个包括呢、这个香港水务署啦，是吧？一啲供水嘅项目啦，是吧？同埋呢呢、这个中铁嘅工程，是吧？喺呢方面嚟讲呢，水银泻地，有啲人话中铁一局就唔同十局。只不过大家都关注嗰个大招牌叫中铁，同埋中铁上第一个字有个中字啊，咁或者啊嗰、那个中铁十局喺山东嗰个就九楼，中铁一局喺西安咧就第一楼啦，系嘛啊，或者系咁啦。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In a way 都係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條橋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覺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條橋嘅。 我希望好快有機會，我同你就成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處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係嘛？同佢哋搭一條橋，令到佢哋咧成為一種慰藉啦，係嘛？ 眨下眼，凤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凤云谷嘅内容，